而且可以滋养心灵，提升精神，使生命能量更强，人生更充盈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，自己都糊涂了，说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？我哪辈子掉过蝎子坑啊？我是被武云飞把我救的，莫非这里边还另有插曲？铜林呢，一点都不知道，就是知道。也不能告诉谭天。谭大帅，这话恕我无可奉告，你就不管怎么回事吧，反正我铜林还活着。谭大帅，今天既然你出面了，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？要打你就传令，我童某奉陪。谭天心说话，铜林这人我真喜欢，我太赞成，难怪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浑身上下都是胆呐、这剑山蓬莱岛是好玩的要三分个，要是公馆里头有这么多人，我们手下有几个敢去的？就拿我来说，我也未必敢挺身走险呢。你看铜林则不然，他一个人敢进剑山，就冲这一点就不失为英雄好汉。可惜呢，我们是各为其主啊，我保的是英王富昌，他保的是康熙皇帝，水火不相容，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，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冤家对头了。谭天手握剑都，打算亲自会会铜林，三皇剑会会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。在北京没有这机会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。他拉宝剑要动手，这么功夫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他一看段三爷桃园俩小伙子都在江边站着，当兵的也不打了。他一想，咱们说话算数，英王怎么安排的就得怎么办。谭天喝令一声，来啊，准备船只，把那四位送出剑山。这是英王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统领可不行，只当另作别论，把他留下，让他们几位走。大帅发话，谁敢不听？准备快船，让这四个人上个船了。这四位临走之时很难舍难离。统侠哥，我们先行一步了。统领心里头挺高兴，早就应该这样，快走快走，意思是说快回建州去送信儿去。这四位心领神会，上了船了。船只一掉头，水手们荡桨摇橹，离开剑山。谭天一看他们走了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剩下佟林了。佟侠哥，如果咱们今天在江边伸手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什么原因呢？说我们以多为胜。本来嘛，就你佟林一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可是不伸手，你又玩人相遇了，我能轻易放你走吗？方才我倒想到了，我打算留住佟侠客，跟我赶奔偏王殿面见英王，不知道你愿意不？谭天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没旁的意思，我赞成你是个人物。你干嘛来了？你跟我们英王说清楚，你也看看我们剑山的人物，咱们双方也熟悉熟悉，有何不可呢？总比动武要强得多吧。佟林不明白谭天耍的什么阴谋，书中代言谭天冷锅冒热气，干嘛这么做呀？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谭天爱惜佟林，英王富昌又最爱财，想法把佟林给拢住，万一见着英王富昌，软硬兼施，能把佟林劝说归顺剑山，这功劳可太大。另外他也想到，佟林无非是个种地的出身，你不就是个农民吗？后来得遇两位高人传授你武艺，哎呀，下山之后一举成名，再怎么的你跟别人浅呢，这实底我都摸清了，只有雍亲王胤禛是你的靠山，那个朝廷跟皇上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。我们这是英王金枝玉叶，那要把佟林给笼络住，给他很多很多好处，不怕佟林不动心。换句话说，佟林就不答应，也不能让你走，把你软禁在剑山，也把你废了。 这就是谭天的打算。可是佟林一想，到天王殿看看英王也未尝不可，我何必偷偷摸摸猫洞来狗洞去呢？反正我也走不了了，要闹腾咱就大闹腾一回。想到这儿，佟林点头，可以，同谋讨饶了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，各位陪着佟侠客走。又回到天王殿，谭天呢先进了天王殿请示英王。王家千岁怎么您老应该怎么英王点了点头，哦哟，但愿如此啊，太好了，大帅你做得对。我就不相信这个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我以恩德对他，不怕他不动心。这个英王破例吩咐一声，打扫天王殿，张灯结彩，本王亲自迎接。从来没有这事儿。英王富昌接的人那太少了，为迎接佟林，他亲自到了天王殿外，真是兴师动众啊！在他背后侠剑客不下几百人，认为英王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分。那佟林能收买得过来吗？不笑话一样，明明办不到的事儿，你这又何苦的呢？气就哈嚓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？我们这些人要手指佟林还费劲吗？但是不敢呢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谭天从中一给介绍，佟侠客，这就是我们英王。王爷，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你看佟林呢还没见过英王呢，这头一回啊。他一说面前站这个人能有70多岁，营养好，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。哎，脑门子倍儿亮，很丰满，一部银髯散满千心，头上王冠，身穿杏黄缎王袍，腰杀金带，外边配着黄绸子狐狸皮的斗篷，长得五官貌相十分端正。佟林心说，这人长得可真是不错呀。哦，这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亲哥哥。佟林可不傻，你别看他造反了，毕竟跟皇上是亲弟兄，我算干嘛的，叔不兼亲呢、啊。到时候就把剑山平了，把英王抓住，借往北京，也许哥俩一见面一掉眼泪，康熙动了恻隐之心，放了吧，就给放了。人家还是好哥哥好兄弟，因此佟林不敢过分失礼呀。谭天介绍过之后，佟林赶紧一躬扫地，给他鞠了个躬，可没磕头。王家千岁在上，小民佟林参见王家 鹰王过来把佟林两只大手给握住了。哎呀，佟侠客免礼免礼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方才听大帅跟我讲，佟侠客光临剑山，本王太高兴了。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佟侠客讲，你来得正好，来来来，随本王赶奔里面，携手揽腕进了天王殿。这天王殿是金碧辉煌啊！到了里边之后，鹰王没登上天台，天台啊，就是他升殿坐的那台子，在台下设座，他坐下了。让佟林挨着他也坐下了，军师大帅也坐下了，旁人没坐，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，炸了两大溜啊！鹰王这才说：“佟侠客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小民。”乃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哦，家里都很好嘛，托王爷的福都挺好，现在住的北京，正是住的北京富贵巷。佟侠客，今天把你请进天王殿，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，本王一向爱财，你看看我天王殿里各地高人云集，我要不爱财能来这么多的高人吗？当然更爱有大才之人，那就是你喽。佟侠客，我可没有安别的心，也绝不会加害于你，你就坦坦然然在这儿坐着，推心置腹，咱们谈谈心，你看好吗？多谢王家千岁，哈哈，在没谈之前，我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。来人，王爷，鹰王跟殿头官嘀咕了那么几句，殿头官走了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从后宫拿出一只方盒子来，交给鹰王。鹰王往茶几上一放，佟大侠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自己打开看看。佟林一向不受礼，但是鹰王已经这么做了，不看一看吗？不合适。佟林点了点头，谢王家千岁。打开一看，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。佟林一瞅什么呢？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红宝石、蓝宝石、东珠，还有很多东西叫不出名来，满满登登这一盒子。就这人呢，拼死拼活干一辈子，也未必挣出来一件东西的钱，何况这一盒子，这才名副其实的价值连城。鹰王怎么想的？这人这一辈子，你图什么呢？ 无非俩字儿，名和利。现在我给你这些钱，你见过吗？钱多了就动心。你佟林什么出身？你不种地的吗？你抛家舍业到北京为啥？就为找个好职业，为挣钱，生活过得舒服一些。我现在满足你了，你几辈子你也挣不来，不怕你不动心的。偏偏遇上佟林这个人，这一生之中视钱财如粪土，在他眼里这东西需要不需要，用不着太多，尤其是在这种场合给我这么多钱收买我，简直对我是侮辱。佟林把脸往下一沉，盒盖盖上，双手送回桌案。英王就一愣，佟侠哥，这点薄礼望求笑纳呀，这就算咱们两个人的见面礼儿，怎么你不喜欢？王爷，要说不喜欢是假，但是呢，我命浅福薄，我承受不了啊。王爷，我感谢您也就是了。你不要，我一点都不能要。那么佟侠哥，能不能留在我的剑山？我手下这些官儿，你随便挑。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马上加封你的官职，你看如何？王爷大哥，您还不了解，我佟林要想当官早当了，您是知道的。胤禛、雍亲王几次跟我商量这件事，打算在神力王面前求个情，允许皇上恩准把我外放成二品副将，还保举我为德州总兵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材料，充其量我是个武夫。你叫我教几个徒弟，谈论谈论武艺，保镖护院，哎，这都行。叫我当官，我当不了，我也承受不起呀。哦，哎，佟侠哥，方才你说了，保镖护院不成问题，能否留在剑山？给我当个总教习，你给我保镖如何呀？我格外给你报酬。大帅谭骈、谭桂林、军师晏普，包括杜清风、晏雷等人，都用白眼儿看英王富昌，但不敢说话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。王爷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在你面前坐这人什么人？他不能为金钱所动，你不白费心思吗？这种货可杀不可留，一声令下把他剁吧了就得了，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英王不点头，谁也不敢言语。最后听佟林说话，